歡迎收睇星期二晚學人沙龍，今晚同大家傾下空間理學。今晚有我 Alan 潘浩倫、阿 Jeff 董正光、阿 Po 陳元敬，同埋今集好特別，我哋有嘉賓陳燕倫博士，歡迎你。今晚點解咁特別呢？唔好由我講啦，留翻俾有好有關係嘅阿 Po 介紹下你。 今日好開心啦，就請到阿燕倫上嚟啦。咁我同佢識咗好耐噶啦。佢而家同學會我哋合作緊啦，咁同時間佢亦都係 DI 嘅遠景建築嘅課程主任，咁一名學者。因為今日咧，我哋諗住個課題咧就講多啲係關於遠景建築，咁呢個比較少人認知嘅專業啦，咁所以就特登請位嘉賓上嚟同我哋一齊分享。 好啊，咁大家見到個字幕都見到係完美主義啦，就遠景個遠。咁所以我哋幾個都追求設計上面嘅完美㗎啦，咁所以大家有啲咩主意今晚可以盡情發揮一下，咁大家可以傾一傾我哋建築師同埋園景師其實我哋平時做啲咩嘅呢，大家有冇咩合作，我哋相信一定有啦，咁但係大家觀眾可能都有興趣想知道嘅。 係啊，其實我做開嗰啲 project 呢同園景有好密切嘅關係。咁譬如 Victoria Doxa 啦，同埋星光大道啦，其實本身嚟講嗰個園景設計唔係淨係話種啲花、種啲樹，而係基本上咧佢要同嗰個建築有協調，同埋同室內嘅設計咧都有呼應。所以我今日都好開心有兩位專家喺度啦，我都想了解一下園景設計其實個歷史係點嚟嘅咧依樣嘢。 就我諗，如果講園景建築咧，其實你翻去個起源其實同建築好類似嘅。就是當人，如果廣義咁計咧，就是人點樣改變身邊嘅環境去迎合自己需要。咁呢個就一路去到石器時代，當人開始聚居喺一個地方啊，開始有農業啊，開始有地景啊呢啲咁嘅嘢。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講做完藝術呢樣嘢咧，咁就其實係後期少少啦，就一路去到文藝復興年代。咁就即係發光發亮。咁其實世界有幾大體系呢，如果我哋講做完藝術就東方啦，東方園林係一個體系、西方係一個體系啦、西方就係講緊歐美啦、跟住仲有一個叫西亞，其實西亞就大概就係伊斯蘭、伊斯蘭影響。咁其實亦都伊斯蘭嘅影響係影響咗即係西方世界，因為其實當時伊斯蘭嗰個影響力係一路去到歐洲嘅，去到北非跟住去到歐洲。咁所以嗰個係一個大嘅體系嚟嘅。咁但係我諗園景建築呢個專業出現呢，其實有一個所謂即係我哋叫 rebranding， 一個重新定位，一個重新定義呢，就係佢由私人去咗公共，即係叫園林公共化啦。如果你睇中文書就係咁寫。咁其實個意思就係話，因為喺工業革命之前呢，即係19世紀之前呢，其實基本上所有園林都係私家的，即係皇家園林又好，係宗教嘅園林又好，都係私家嘅。咁但係突然間咧，就喺大概嗰個時間啦，就係19世紀左右咧，就嗰啲開始公共化啦。咁其實最早嗰個公共化嘅過程係同嗰個第一就是城市化啦，即係城市密度好高啦嘛，嗰陣時突然間。咁同埋嗰個人嘅健康有關，其實兩樣嘢亦都相關，因為你城市密度高咗，人嘅健康又受影響。咁所以最早就喺當時英國啦，就工業革命嘅時候咧，就開始有啲咁嘅構思，就喂會唔會揾即係政府出錢，因為工業啦嘛，咁我哋即係賺多咗好多錢啦。咁但係啲人又住得唔開心，工作環境又差，咁不如就起啲公園啦，就俾佢哋免費享用嘅。咁以前唔得嘅，以前就算開放呢都係有某啲咩節日啊嗰啲咁呢就開放俾你，中國都有㗎，去到宋朝已經有㗎啦，就係嗰啲皇家園林呢就會開放俾啲人入去，咁但係嗰個係某啲節日先得㗎啫。咁但係去到19世紀呢，佢哋就直情我政府起啦，咁跟住就一路好多嗰啲咁嘅皇家園林呢就開放俾公眾。咁其中一個好重要就係海德公園啦，即係倫敦。咁嗰個其實當時同嗰個大瘟疫都有啲關係添。 其實你睇香港或者中國，我哋比較近自己多啲啦。不過喺園林方面，我哋同外國有冇啲乜嘢相似或者特別唔同嘅地方呢？ 其實嗰個公共化呢，即係佢園林公共化喺中國都有發生嘅。其實北京嗰陣時咧，即係民初咧，都有呢個咁嘅浪潮啊！咁不如燕倫，你不如分享一下呢方面啊？ 咁公共化呢個係一個切入點啦，即係如果諗其中一個係話由花園，花園其實不嬲都有嘅，咁去到公園呢個概念咧，就涉及一個公共性同埋頭先講嗰個城市化嗰、那個嗰個概念啦。咁如果係中國，其實喺亞洲相對嚟講係遲嘅，即係出現第一個公園，一般嚟講我哋會係講呢個北京而家叫做中山公園。啊、即係喺紫禁城出面呢有個叫做社稷壇嘅。咁、嗯、嗰、啊、個呢就係、是、大概係1910几、啊、即係喺民國之後呢，咁佢哋就話啊，我哋北京要有個公園啦。咁於是佢哋就仿效紐約啦同埋世界各地呢，就話啊，我哋北京都有個中央公園。咁於是呢就用咗社稷壇紫禁城出面嗰個地方呢、嗯、就叫做中央公園。咁、啊、後來呢就改咗名，而家叫做中山公園啦。咁、嗯、呢、啊這個都係話變咗都係一個皇家嘅土地，一個皇家嘅園林啦。咁然後釋放咗俾公眾可以入去玩啦，可以入去休息啦、嗯，可以入去。 咁、嗯、如果佢喺同外國嘅比較，我哋呢個中山公園有冇我哋自己係中國一啲嘅特色喺呢度做咗出嚟咧？ 哦，咁特色佢係紫禁城出邊，即係原本就係皇宮出邊嘅一部分嚟噶嘛。咁所以佢自然係一個社稷壇嘅一個祭祀嘅地方啦。咁、嗯、佢、嗯、自然就係涉及咗一啲中式嘅元素喺裏面啦。咁變咗佢開放返俾北京嘅人民大眾入去。咁咁、嗯嗯、就自然係一個中式嘅公園啦、嗯 嗯。其實 Jeff， 我諗你都好多園林上面嘅經驗啦。咁喺香港你又會點樣去演繹我哋屬於叫做華人嘅一啲公園空間會怎樣做法呢？其實 香港呢，我自己覺得呢公園設計呢是比較，我又不敢說話失色，但事實上呢它很多東西都很 standard， 我自己覺得、嗯、我反而有些我有少欣賞的呢，就是在美孚新村對出那個呢、嗯有一個叫做 嶺南之風， 係嶺南之風嗰、那個，我覺得係幾有特色嘅嗰、那個。咁嗱，我自己唔係好識欣賞嗰個真係中式園藝嘅 language， 或者係咪即係好 genuine 係咁樣啦。但係事實上睇得到佢做出嚟咧係有心有力，成個嘢佢個綠化啦，同埋佢嗰個回廊嘅設計啦，啲亭嘅設計啦，做出嚟咧係幾有我自己覺得係幾有特色嘅。咁另外一啲就係城寨嗰個啦，城寨個公園啦，亦都係用翻一個舊嘅建築嘅思維去到做嘅。咁呢啲我覺得對我嚟講，對一個即係我唔係好深入了解原藝設計嘅一個建築師嚟講咧，我覺得呢兩個咧對我嚟講嗰個感覺係幾好嘅。咁至於其他啲真係公共空間嗰啲咧，我就覺得係比較好似人有我有咁咯，即係喺度種花，嗰度有啲嘢，嗰度有啲嘢咁。同埋我覺得香港個設計係好少水景，即係 water feature。我不知點解，但事實上，我覺得有個靜態少少嘅水景咧，事實上係可以幫助到即係嗰個 well being 嗰個感覺同埋個幸福感。唔知你兩位點睇？ 講開呢個咧，有段故喎， 邊度？ 即係話咧，呢個大家一般印象中嘅公園嗰種風格咧，好似全世界啲公園都係好公共，有種現代嘅風格咁樣嘅。咁呢個咧，其實可以起源於追溯翻咧，就其實係呢個叫做英式花園。咁英式花園咧，嗰個起源就咁喎。話說呢個英國人就抄呢個東方啦，抄呢個 英國人抄東方。 係啦，因為咧頭先阿坡講到文藝復興嘅時候咧，即係意大利、法國嗰啲嘢全部就整整齊齊對稱古典咁樣。 即係有個一條直線。 係啦，然後左右對稱，然後啲花就剪到好齊整齊齊齊齊咁樣。咁去到英國咧，就大概係17、18世紀啦。去到英國咧，佢啲英國人就話：，嗰啲歐洲人嗰啲嘢太過拘謹啦，我哋英國人就自由啲、舒服啲咁樣咧，就所以佢哋嗰個原點咧，佢哋嗰個參考就係話遠東中國嗰啲花園咧，中國嗰啲人做嗰啲花園咧，或者東方人做嗰啲花園就係咁樣自然啦。咁於是咧，就英國嘅園景咧就變成咗一個自然嘅形態啦。咁然後後來。 公園就用咗英國花園嘅形態咧，就全世界啲花園都係用咗英式，就即係中式，咁所以咧都係有個湖，大家就圍住個湖行個圈啦。咁嗰個係一種咁樣嘅形態。 甚至乎咧，其實嗰陣時啱啱英國係衍生呢樣嘢，其實佢早期都想學嘅，即係學意大利學咩好有嗰種 access 啊，有種咩咁，但係佢個地理環境唔啱啊，因為即係英國又唔係好似意大利咁多山啊，咁佢又冇法國咁嘅平原，所以佢做出嚟咧就唔靚。咁有啲情況咧係，譬如 Blenheim Palace 就係一個例子啦。佢初頭個設計一條大 access 嚟嘅，跟住後來佢整整下唔靚，佢改咗佢，成個改咗就變成啲湖啊嗰啲咁嘅嘢。咁其實嗰個佢抄中國咧，其實即係科羅雲頭先阿燕倫講嗰、那個社稷壇嗰度咧，其實因為中國園林都有幾大體系，即係佢而家佢講緊嗰啲咧，即係英式園林嗰種 naturalistic 嗰種咧，其實就比較南方啲，就係、是、私人園林，但係北京咧就好多嗰啲係皇家或者係宗教，所以嗰啲譬如天壇啊、地壇啊、社稷壇嗰啲就係祭祀用嘅，咁嗰啲其實好荒謬嘅，嗰啲因為哇一個大圓形跟住全部直線啊咁樣嘅，咁但係因為你知去到文初啦，嗰陣時佢哋好想即係現代化啦嘛，你知即係國家要我哋要現代化啦，咁佢睇到外國要現代化係要咁樣嘅，要好多公園嘅，咁但係嗰陣時你知清末文初又唔係好多錢啦，咁啊索性咁你都冇人祭祀㗎啦，而家都冇咗皇帝啦，咁不如就開放咗佢啦，咁所以嗰個變成中國第一個公園。 我自己嗰陣時讀書，我理解中西嘅唔同咧，就係、是。西方咧就好似正話你咁講咧，就係、是、一條直線望通曬、但係反而東方嘅園景設計係尋幽探秘，你一下你睇唔曬所有嘢，可能你要拐過一扎樹先發覺原來嗰度有一個塔或者有一個亭咁樣。咁呢個係我即係、就是、讀書嘅年代 get 到㗎啦。咁至於你話英國嗰度係崇尚自然呢樣嘢咧，我都有一個感覺，就係我記得好耐之前我去過一個叫 Stowe Garden， 喺Stowe 嗰間學校嘅附近，近住 Silverstone， 即係嗰個跑車嗰、那個嗰、那個位，係真係好自然嘅嗰、那個，亦都有啲水景啊，係尋幽探秘嘅，咁有少少似。就未必似，因為佢用嘅 element 好唔同，但係都似正話你哋講，即係係咪佢哋學即係、就是、中國嗰陣時嗰、那個園景嘅做法 ，rather 定跟法國同埋歐洲咧咁，呢、這個都幾得意，我覺得呢個話題。 係啊， 好啊，我哋不如下次翻嚟繼續討論呢個話題啊嘛。 好啊。 啱啱講緊英國嘅 Stowe Garden， 咁不如我又介紹俾阿 Paul 介紹一下頭先呢個 project 係有啲咩嘅特色嘅咧？ 我諗其實英國喺嗰個年代就係開始即係、就是、大自然風格啦，佢哋要咁，其實有好多類似咁嘅項目嘅。咁而同一時間咧，都係好似頭先咁講，就係、是、開始變成公共園林啊嘛，即係起啲嘢就係俾公眾，就唔再係皇家嗰種。咁其實呢樣嘢。我想如果帶回來香港呢，其實是同一時間影響緊香港的、就是19世紀中，所以香港為什麼有即亞太區第一個類似的公園，就是香港動植物公園呢、都是那時候，就是1871年。其實這個公園，即是香港動植物公園，其實比起中國國內啊，當時最早起的公園呢都還要早一點，因為那時候就是說上海有第一個，上海就是那個叫做外灘公園，就差了十零年這樣的。那所以很有趣地就是這件事當時剛剛多了中西交流那段時間，就是互相影響了。就是中國其實剛才 Jeff 講的那些為什麼西方他們會變成喜歡大崇尚大自然風格呢，那啊原來又講其實就是蘇州園林嘛、中國蘇州園林很有名的，就是 Private Garden 有很多的大自然元素、其實在互相影響之下呢，就西方有一些現代城市的公共公園作為一個城市基建呢，又影響了香港。 我有興趣問一下燕倫，其實你是教育界啦，那我又想知道其實一開始讀園林建築，究竟是讀啲好西方嘅理念啦、中國頭先講造林造園又係點樣做法啦？咁其實係點樣教育呢個 landscape architecture 嘅咧？ 睇你讀邊間學校先啦，首先。咁不過我個感覺就整體而家都唔係好 講風格行先嘅，即係如果用頭先個講法，其實都係話功能行先啦，呢個現代主義功能行先。咁所以，但係自然咧嗰種咁嘅英式、中式嗰種咁樣嘅公共現代風格咧，呢個唔係我作嘅喎，啲歐洲人咧的而且確係叫啲英式花園做英式、中式花園喎。 英式、中式花園 係有呢個 term 嘅，即係叫英式、中式係楞埋啦一齊。咁所以譬如由動植物公園去到你講香港公園、九龍公園咧，都係有種好放鬆、好公共咁樣嘅形態啦。咁即係個原型都係來自嗰個英式又中式嘅公園啦，咁所以翻學咧，通常又即係第一又唔想限死啲學生啦，咁第二有少少就係呢個咁嘅現代主義個源流啦，咁其實都自由奔放嘅，即係啲學生都係話你係咯，即係自由發揮，但係自由發揮好多時嗰個印象就會係來自嗰一種公園嘅形態啦。 咁其實當初點解會選擇呢一個行業或者呢一個學科嚟去就讀呢？ 我自己嚟講呢，我原本係讀地理嘅。咁地理呢就了解好多啲世界嘅現象啊，點解會咁樣形成啊，咁但係就通常就研究點解會咁樣發生啦、啊。咁所以呢後來我讀研究院嘅時候呢，我就即係睇下有啲咩讀啦，咁即係咁接觸到呢個設計學科。咁設計學科嘅特色呢就係佢向前看嘅，即係佢係設計啲嘢出嚟，去諗我哋想嗰度要點樣啦，然後就畫佢出嚟。咁我覺得即係又好有承接啦，即係我之前同我之前學啲嘢又好相關，但係相關得嚟啦，除咗了解咗佢點樣發生之外啦，咁我就可以加把手落去，自己去諗佢應該可以點樣發展啦。咁大致上係咁啊，咁啊做到而家啦。 Jeff， 你當初你有冇諗過讀 landscape 咧？ 冇， 完全冇。 我冇，我係完全唔認識有園景師呢樣嘢，即係我認住就係、是、擺棵樹喺度就係㗎喇。嗰陣時我係冇呢個即係咁深刻嘅印象，即係直至到我真係出嚟做嘢啦。咁我記得我第一個 project 就係做會展同埋嗰個 project 啦，嗰時就係植樹。嘩，發覺佢哋嗰時個園林設計係可以將成個 podium level 嗰個一個空間啦，叫做係可以做到咁特別咯，咁我先至覺得嚇、真係幾得意喎！咁我喺嗰陣時開始 inspire 到，原來有啲咁嘅嘢可以喺建築上係同個建築同埋同嗰個室內設計可以有咁強嘅呼應咯。 其實 Paul 好特別嘅，你其實建築 architecture 同埋園景兩方面都有涉獵嘅。其實你點解會有咁樣嘅咁特別嘅 background？ 其實我同阿 Jeff 一樣，我讀建築嘅時候都唔知道有園景建築嘅，即係雖然佢喺我樓上啫，我唔知道有個園景建築係嘅。咁我都係畢咗業，我其實畢咗業繼續做建築嘅，做咗好幾年，跟住先開始知道原來有個園景建築嘅專業。咁我初頭就讀都係諗住啊，我想學多一樣嘢咁樣嘅啫。咁跟住學下就發覺原來佢。原來裏面咁多嘢嘅，原來咁樣好似另一個世界咁。咁跟住就越嚟越鍾意啦，咁跟住就轉咗行囉。 咁你有個建築教育嘅背景，同埋都做過少少建築嘅實務啦。喺你跟住做園景師，同一般直接讀園景嘅，會唔會你嘅思維呀、各方面會有一啲唔同？ 我呢、這個真係好有趣嘅問題。我覺得好多人都覺得係好易，即係易好多啦。你咁，因為咁其實技術上係嘅，因為你譬如話我體積啊，即係空間，因為其實兩個專業都係講空間美學嘅， 係 其實個基礎教育好似。咁但係有啲部分係好困難嘅，對我嚟講係倒翻轉會比人更加困難，因為園景建築主要個分別，佢唔係一件一件嘢咁樣去設計。即係佢好似係一個系統咁樣去設計，咁所以如果我哋即係我哋讀城市一定讀過嘅就係叫 figure ground 啊嘛，即係 solid and void 啊嘛，即係我本身係設計個 solid 嘅，而家要設計個 void， 咁就好唔同。咁所以初頭咧係喺嗰個設計上嗰個重點啊，係要幾 fundamental 咁樣去改變自己個思考嘅模式咯。 我當年我記得我讀緊 Archi 嘅時候咧 ，landscape 係好似兩年先至一屆嘅，係咪嗰陣時 唔係咁多人讀，但我聽聞依家係每年都有。依家嗰個轉變係點樣？其實 我讀嗰個年代咧係兩年先一屆嘅，同埋淨係得一個碩士學位。咁所以嗰個年代香港如果你喺香港讀嘅話咧，你一定係有第二個 degree， 即係另一個學科嘅 bachelor， 跟住先至讀master。所以我哋個個都嚟自唔同背景嘅，咁同埋每屆都係得十零人，咁好少人嘅。咁我知道而家其實人數係多咗好多嘅學生人數，咁可能阿燕倫清楚啲啦，而家個教育生態。 如果頭先講緊香港大學嗰個元景碩士就1993年開始有啦，咁港大嘅話就2009年開始有本科，咁2013年就喺高科院都有本科啦，咁同埋喺HKDI Design Institute 有一個 High Dip 啦。咁但係而家香港有嘅課程就咁樣，咁即係當然比起之前就都多咗唔少人讀嘅。咁然後再講返93年之前又點呢，咁我哋問返啲前輩，咁就話以前啲公務員會派啲人去英國啊，咁即係收讀完返嚟就可以喺政府裏面做返呢個專業咁啦。 係咪依家對於園景嘅需求，不管係公營、私營、香港、國內，是應該是多了呢個機會啦。咁係咪有冇啲特別原因，係咪依家大家對於呢個學科基本上學生已經係開始了解有呢一個選擇而係多咗人讀呢？ 其實少少背景分享呢，即係香港點解有園景建築呢樣嘢先呢，就因為新市鎮發展嘅，即係70年代。咁當時我諗亞洲大部分地方都冇呢個概念，咩園景師一個專業。咁但係因為香港政府佢知道我哋要做新市鎮咧，就要有呢啲人啦，即係户外空間嘅設計規劃。咁但係香港又冇呢個學科讀，又冇呢、這個嗰陣時呢個學會都未有啦，即係70年代。咁佢就索性咁去引入咯，咁啊引入。咁通常當時引入都係英美澳紐最多，澳紐特別多添，因為近嚇。咁所以當時就引入咗呢啲人同埋呢啲公司，有啲公司入咗香港，咁啊做新市鎮嘅，其實係沙田啊、荃灣嗰啲咁。咁當然同時間亦都有啲係做私人市場啦，咁啊美國比較多啲添。咁變咗香港發展喺亞洲區嚟講係發展得比較早，我哋係最早有自己嘅考核制度啦，有自己嘅註冊制度啦，同埋我哋一個法定專業。咁所以某程度我哋有陣時係會吸引埋其他即係鄰近地區走嚟香港，就想考我哋個牌添嘅，即係會係咁樣咯。 同埋你講話鄰近地方嘅 project 就不嬲都多嘅，即係70、80、90年代咧，佢哋會做東南亞起好多酒店啊，好多 resort 啦， 去揾翻香港園景師過去做。 會啊，係啊，咁然後後來90年代打後，2000年打後就大陸好多 project 啦，即係一個一個新城市起，有好多旅遊項目，有好多新市鎮項目啦，咁即係我哋有經驗，咁然後會做規劃成個開放空間啊，成個咁樣嘅綠化系統啊，咁樣。 咁 Jeff， 你如果同啲園景師合作，你係經驗上同外地園景師合作多，還是本土都多咧？呢兩面？ 其實呢，如果綜合返我咁多年啦，咁我覺得兩樣都有嘅。因為就算我哋揾外國嘅園景師，因為譬如我正話講啦，做會展嗰陣時，其實嗰陣時我諗香港呢係未有一啲好 well established 嘅 local brand 嘅，即係本地發展嘅園景師。嗰陣時我哋請一個呢就係喺美國過嚟嘅。咁到返轉頭，當我哋越做得多嗰陣時呢，就多同香港嘅園景師去合作。但係當我哋做大 project 嗰陣時呢，好多時都會趁嗰個機會係引入一啲新 idea。所以我試過有同泰國嘅園景師合作過，亦都有同美國嘅園景師合作過，喺最新嗰啲 project 度。所以但係倒返轉頭都要有一個係香港嘅園景師呢，就幫佢落地嘅，好多嘢都要。即係譬如有啲揀嗰啲樹啊，揀嗰啲花，我哋盡量都希望係 native 嘅，即係最近我哋做嗰啲 project， 因為少啲保養，少啲維修，同埋又係一個環保嘅理念嚟嘅呢樣嘢。所以好難講，因為即係我自己覺得啦，好多時都係各施各法。咁香港園景師其實，我覺得如果正話聽你咁講咧，我都覺得原來喺幾年原來已經成熟咗咁多，我都覺得好開心啊！ 咁其實而家香港園景師嘅地位喺國際上面都會幾提升下噶啦。咁不如我哋下班翻嚟繼續講我哋嘅完美主義啊！ 繼續我哋嘅完美主義。燕玲啊，不如我哋今 part 講多少少香港嘅園林建築師嘅一啲工作上面嘅或者歷史上面嘅一啲特色啊，好嘛？ 係，咁香港頭先講啦，動植物公園第一個，咁跟住接住落嚟係。真係起出嚟嘅，因為其實動植物公園咧就係港督府後個花園，咁咧起完出嚟之後就對外對公眾開放啦。咁後來咧其實就真係香港起第一個俾錢起出嚟公園啦，俾大眾使用嘅公園就係卜公花園啦。咁佢其實係鼠疫之後咧，就發現個城市衞生唔好啦，即係咁啲人會病啦，或者啲人冇嘢放假冇嘢做咧，咁就會病啦。咁所以咧，即係就喺啲太平山一個好密集嘅地方咧，就起咗第一個公園啦。就其實係即係鼠疫之後，大家都覺得公共衞生好重要嘅一樣嘢。咁即係呢個係我諗現代化過程裏面其中一樣嘢啦。咁而另外一樣我覺得好有趣嘅咧，對我嚟講係好得意嘅就係嗰種文化之間嗰種交流啦。咁而喺園景嘅世界裏面咧，就其實就歷史悠久，頭先講即係嗰個英式中式嘅嘢，就一路都係承載住好多文化內容喺裏面嘅。咁即係譬如係話園林苑裏面有一個西洋樓啦，即係乾隆王專登揾啲傳教士起咗個西洋樓俾佢自己開心嘅。咁同樣地咧，喺凡爾賽宮咧又有個中洋花園喺中國花園喺裏面。咁又到咗即係講緊現代化嘅話咧，亦都係話上野公園啦，即係日本明治維新嘅時候咧，佢哋又覺得哇，日本要點樣現代化咧？咁啊派咗個使節團去世界各地考察啦。咁啊翻日本，發現其中一樣嘢就係話啊，現代日本要搞現代化咧，我哋首先要起個公園，咁啊起咗上野公園啦。咁然後上野公園裏面咧，又係好多西洋建築喺裏面。咁所以即係咁樣，我諗呢種咁嘅文化交流對我嚟講係好特別，亦都好有趣嘅一樣嘢啦。咁而係即係翻翻轉頭喺香港去揾呢啲咁樣嘅文化足跡咧，我覺得亦都有好多有趣嘅古仔可以講嘅。 係，其實講開香港就因為我哋發展得早啦，即係園景建築呢個行業。咁除咗早期嗰啲新市鎮之外咧，亦都引入咗啲即係歐美嘅一啲設計風格嚟到香港。咁所以嗰陣時我比較深印象就係當內地係早期發展嘅時候咧，佢要揾園景設計咧，就好多時揾香港嘅，即係香港對佢嚟講就係一個國際視野啲嘅一班設計師。咁而亦都造就咗本地嘅，即係我哋早期一啲嘅同行咧，就倒多機會嘅。譬如話，我諗起就係香港最大嘅單一園林項目咧，其實就係迪欣湖。當然嗰個因為係有主題樂園出現啦，咁就有個咁嘅公共空間。而好多時你睇翻其他嘅亞洲城市咧，如果話我做過咁大型項目咧，但係諗都唔諗啊，揾外國啲大品牌嚟做。咁但係嗰個係俾翻香港本地嘅園景師做。咁我覺得其實呢個都係我哋幾尊重自己嗰個行業嗰個成長嚇，同埋我哋喺嗰個區內嗰個地位啦。 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呢個迪欣湖裏面啲例如特色啊、設計啊，香港嘅園景師點樣發揮佢哋嘅所長咧？呢個項目裏面 其實我都覺得幾有趣嘅，即係好多人睇園林咧，就係佢唔覺有人設計緊嗰件事，所以佢又唔係話因為同建築設計有啲唔同咧，就係佢唔會好 iconic 有一種風格俾你睇到嚇。當然有啲可能話咩 naturalistic 啊嗰啲咁風格。咁但係咧如果你問是一個年輕人咧，可能佢真係唔知道原來迪欣湖係人工做出嚟嘅。我試過去啲中學講座，佢哋以為香港迪欣湖係一個 有個湖喺度， 唔係嘅起出嚟嘅。咁所以佢哋其實當時我諗嗰個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係一個最大嘅人工湖泊啦，喺香港嚟講，即係除咗水塘嗰啲之外啦。咁而佢係配合翻當地嗰個園林特色，即係譬如啲石景啊、植物啊等等配置咧。咁當然亦都有啲人工元素啦，譬如話啲艇啊嗰啲咁。咁嗰個亦都有少少嗰種主題嚇。而香港亦都比較少見喺早期啲啊，九十年代咧，好少見到一啲咁大嘅草坡啊嗰啲咁嘅嘢，你知香港好少見， 啲草全部圍起曬啊嘛，嗰個年代。 咁所以嗰個作為一個公共嘅公園嚟講咧，係算係幾前瞻性嘅。 Jeff， 你多唔多同啲 叫做新一代啲嘅园林建筑师合作咧？ 嗱，我其实咧同老一代嘅咧合作系仲多。我记得我第一个 project 嗰阵时做会展咧。去個嗰、那個上面個園林花園，同埋佢喺下面停車場，即係喺君悦對正嗰、那個園林花園咧，都係一個外國嘅園景師去做。咁大家可能都會覺得咧，佢嗰陣時個年代去做嗰啲嘢咧，係好似將夏威夷嗰種嘅度假地區嘅一種嘅 landscape 咧，就擺咗落嚟咁樣，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風格。嗰陣時有啲假石山啊，有啲瀑布啊。咁當然啦，去到咁多年之後，我哋嗰個項目有啲加改啦，又唔同咗啦，成個設計度。咁我自己覺得咧，好多時咧，好多品牌喺香港 establish 咗之後咧，就變咗一個真係香港嘅品牌。咁我哋亦都有好多項目，尤其是有啲需要到可能要做 tree planting 啊、repainting 嗰啲咧，就一定要揾翻本地嘅園景設計師咧，或者園景師咧去幫手去做，因為嗰啲外國你根本做唔到，唔識做。但係好多時我亦都有接觸過，就係外國嗰啲園景師咧，佢真係會有啲新嘅 idea 咧。就會入到嚟，咁我哋譬如喺 Victoria Doctor 嗰度啦，去平台花園上面啦，同埋有好多綠化嘅牆啦，都係由 either 係由泰國嘅園景師或者係由美國嘅園景師去負責去做，咁樣做出嚟個效果亦都有少少唔同。咁呢樣嘢其實我只係覺得各施各法。咁其實我有好多項目咧，都同翻香港自己 establish 咗嗰啲園景師去合作咧，其實都有即係有驚喜嘅效果嘅呢樣嘢。所以我都即係呢樣嘢，我覺得呢幾年其實園景設計喺香港嚟講咧，可以係一個 brand 嚟嘅。其實我覺得係。 你剛才講到香港其中一個特色就是密度高，所以香港其實都挺是香港發明的，然後就輸出去其他地方，就是那種大型樓盤那種平台花園，然後就人們就住了上去上面，那個平台花園造成的那種園林都幾獨特於香港，同埋喺香港發明咗輸出去其他地方。 係啊，我覺得依樣嘢其實你講起園林花園，我睇得到依廿幾年咧，依類型嘅樓盤嘅園林花園咧，由一個純粹係草地有樹有個 cover walkway， 去到有啲係有好多設計理念。依樣嘢我覺得又係好得意嘅，依樣嘢事實上睇得到咧，佢甚至係可能使用者對本身住緊個屋苑裏面個園林花園個要求呢，亦都即係有唔同囉。其實即係我諗香港市民其實隨住即係香港國際化啦，同埋睇多咗嘢呢，其實對自己嘅生活要求亦多咗，園林呢樣嘢呢係其中一樣大家都好 focus 嗰個會所啊、泳池啊，變成係生活品味嘅一部分。 係啦， 你將個 resort 帶咗返屋企。 係呀係呀係呀， 其實呢個就係Jeff 剛才提到呢，就係一啲外國的品牌來了香港落戶，其實早期他們是將一個挺獨特的即一個學派，我們叫加州學派，就引入了來香港，甚至乎是主導了亞洲的市場。其實很多當時內地又好，那些樓盤就很喜歡那種，就是 resort type， 是就夏威夷那種， 哇好像夏威夷的嘛。 其實他們那班人早期來呢，其實他不是想第一個不是想香港先，他倒返轉呢，就是他在夏威夷好成功的經驗呢，看看亞洲哪裡最值得去將呢套嘢引入，即係佢唔諗住做其他風格㗎啦。咁佢初頭諗就係嗰啲好多 resort 嘅地方啦，即係都係諗泰國啊、諗新加坡啊、諗咩城。咁香港反而佢見到話你咁樣起發啲密度都唔啱我睇嗰啲。咁但係佢最後落户咗香港咧，就反而又演繹咗成另一樣嘢啦，就將佢哋嗰種嘅園林風格咧入咗去。咁所以好多而家外國人嚟到香港咧，佢發覺我哋私人地方啊，即係譬如話發展商嗰啲樓盤裏面嘅園林咧，同公共空間嘅園林，點可以咁大差別嘅咧？係點解會咁？其實某程度就真係兩班人做嘅一方面，第二方面就係其實嗰、那個我哋公共空間嗰個管理嘅限制真係比較多，咁所以變咗出嚟啲嘢就好唔同啦。 係啊，係啊。 其實講到園林咧，有一樣嘢我覺得同我哋建築有啲分別，有乜分別咧？就是、個特色就係可能同水土啊，同當地係好大聯繫嘅。例如啲種嘅植物會唔會係種翻本土嘅植物咧？喺呢方面會唔會話世界嚟嘅園林設計師或者香港你係 香港做翻園林設計，係咪好想用翻本地嘅種植嘅植物，還是其實都係冇乜分別嘅咧？ 哦，因為個氣候嘛，咁、所以我頭先講嗰種文化交流就係其中喺園林裏面出現啦。因為係啦，建築物咧就反為你嗰個風格搬過嚟，咁當然亦都有本地啲技術或者係啲材料啦。咁但係呢個喺園林係特別清楚見到嘅，因為咧你夾硬將北方啲植物擺落嚟，仲係都 舒服 到嘅。咁所以譬如講中國中式嘅園林裏面嘅唔同嘅體系咧，裏面嶺南園林都係有自己一種體系，因為佢係亞熱帶啦，佢係會打風啦，然後會偏向夏天會比較熱啦，咁所以人住嘅地方又會想比較陰涼啦，咁所以呢個氣候咧自動係會融入咗喺嗰個設計嘅功能考慮，然後就會變咗個樣，亦都會見到唔同啦。咁所以我哋會做其他地方嘅 project 嘅，即係我一開始做好多都係東南亞嘅 resort 咁樣啦。咁我又好中意做嗰啲 project 嘅，所以就係咧 exactly 就係建築室內同埋園林咧，其實就唔係分得咁清楚嘅。你行得入個大堂，嗰啲門永遠就打開，後面就個泳池，或者咧裏邊個水景咧就流啲水啊，流咗出去個花園啦。咁然後你坐喺度飲咖啡嘅時候望出去就係個花園啦。咁所以咁然後你會感覺到個氣候嘅，即係啲葉大啲啊，或者去北方啲季節明顯啲啊，啲人中意去日本睇櫻花啊，即係等等啦，即係氣候係好見到個地方特色噶。 好多時啲建築項目就可能建築主體畫咗先啦，跟住園林就喺嗰個空間裏面去發揮啦。有冇啲項目係調翻轉，園林係行先嘅，建築就跟個園林去做？你有冇試過聽到 好多都係咁？ 其實有好多， 其實好多都係 政府 project 會唔會係未起樓之前做咗花園俾人先？會唔會係咁啊？ 其實係香港。是特別啲嘅啦，我諗呢個同香港嗰個地產發展可能有啲關係，就係要快啲買樓，同埋就係都比較我諗以前比較容易嘅，即係啲樓易買。我哋好多時喺內地做項目咧，就係先做咗園林先嘅，特別係啲大型啲嘅即係發展區。因為如果你嗰個地方如果佢係即係寸草不生咧，其實佢話連啲投資者都唔入嚟，咁所以佢話我好多時我哋未知起啲乜嘢嘅建築物，但係咧我就想先搞掂咗個園林先，譬如話有啲復修啊，啲生態嗰啲復修咧做咗先，咁你見到有啲人入去啦，有啲人玩啦，咁啊自然有啲人氣咧就多容易啲去做其他嘢，咁而家香港其實陸陸續續，譬如話有啲大型啲嘅發展區咧，都會採納呢個嘅方向即係話有啲你會發覺有啲地方可能佢做咗個公園先嘅，咁事實上亦都啱，因為公園其實比較嗰個發展年期係短啲，係快啲起到佢。 我其實我自己私底下我係希望即係喺尤其是啲新發展區嗰度咧，係盡量做多啲綠化。啲綠化其實唔係淨係 shrubs， 而係即係多啲樹，因為我自己覺得咧一個好大嘅對比咧，就係譬如我哋喺新加坡喺機場出市區，同香港由機場出市區係兩個唔同嘅完全唔同嘅感覺嚟嘅。喺新加坡咧，淨哇，發覺啲樹已經遮住你咁滯，即係出去嗰陣時。喺香港咧，就得啲街燈遮住你。咁呢樣嘢，我諗喺即係新市鎮嗰度啦，舊地方冇得講啦，香港咁逼啲地方咧，行人路又窄。但我覺得喺新市鎮嗰度，如果可以做多啲有即係樹嘅綠化喺路邊咧，係事實上一件好事嚟。 好啊，不如我哋下 part 翻嚟繼續我哋講園景設計嘅世界觀啦。歡迎翻嚟學人沙龍，我哋繼續講緊園景設計師嘅完美主義。阿賢倫，不如我哋又試下講下香港剛才講如果去到新市鎮，其實我哋係點樣做法嘅咧？ 係，其實我覺得比較理想咧，就係一開始就係跨專業團隊咯。 Exactly。 咁呢個亦都唔係新嘢嚟嘅，即係呢個頭先阿坡講到啦，即係園景師開頭引入嚟，大量引入嚟香港，就七十年代起新市鎮嘅時候，咁即係同啲前輩傾翻咧，即係佢哋講沙田好、荃灣好、屯門好啦，即係其實好快嗰、那個拓展處嗰個 office 咧，一坐埋佢就係、是。 個個專業嘅人就坐埋一台㗎啦。咁所以規劃師好、建築師好、園景師好、工程師好呢，就其實大家一齊對住嗰個新市鎮、新區，就諗下點樣係最好囉。咁所以裏面有好多即係有啲好好嘅嘢呢，就係話七十年代起落，有啲人車分隔啊，或者講嗰啲平台嘅公共空間連埋啊，然後行入去就會經過啲公園先至返到屋企啊，咁即係其實大家有份，大家一齊諗。 幾好喎、啊、真係。 咁而家今天啊，我哋喺香港做我哋嘅城市景觀嘅設計啦。同剛才講到七八十年代有冇一啲改進或分別？ 我諗最大個分別係而家係分咗部門，即、就、係、是、一個部門專注一樣嘢。以前咧就係、是、新市鎮嗰個發展處咧，佢係一個發展處，譬如荃灣、就有一個荃灣嘅發展處，佢裏邊係有曬咁多嘅專業嘅。但係而家就唔係噶嘛，即係而家係土木工程就是、一個土木工程的拓展處，咁另一個部門又另一個部門，大家專注唔同嘢，咁就變咗有前後啦。即係可能你一個部門諗咗先，跟住去第二個部門，咁嗰、那個即係嗰、那個即係大家一齊坐埋研究嗰件事嗰、那個就冇以前咁強。 咦？咁、那個挑戰性好大喎、 啊， 其實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你一個人又要跟住另一個人嗰個思維去諗，但可能跟住又會改咗佢、 啊， 你完全冇一個即係統一性喺度嚟，同埋好多嘢都係好難去。去突破喎，有時候啲嘢就係 啊，而每個部門都一定有佢自己嘅框架，一啲自己嘅擔憂嘅地方係嘛，咁所以亦都係一啲 limitation。所以我可能另一個例子咧，就係、是、我早期參與就係西九文化區嗰個發展咧，咁嗰個又唔同啦，因為嗰個就唔係政府嘛，即係另外有一個嘅嘅管理局。 聽聞嗰度應該好多樹嘅喎， 係啦嗱，因為佢有個設計比賽，而個設計比賽贏咗嗰個咧，就係、是、叫做即係。城市公園嘅一個概念、就係一個大公園，作為一個中央公園就引即係嚟去連帶成個發展。咁而當時亦都有團隊咧，就係、是、每一個專業，即係唔同嘅專業係一個團隊咁樣去研究。其實當時嘅挑戰都大嘅，因為你想象一下就係、是。我哋做一個叫 master plan 啊，一個總綱圖。咁但係裏面每一個建築物究竟個形態係點，我哋未知嘅，因為佢想每一個建築物咧都有唔同嘅設計師，又有設計比賽，所以當時啦 ，M Plus 係咩樣唔知㗎，戲曲中心咩樣唔知㗎，咁但係就知道係有啲咁嘅嘢。咁所以反而園景師當時嘅角色咧，我都係相當重要嘅，就係、是、因為我要將所有嘢去聚埋一齊。咁呢個廣場就連接呢個廣場，嗰啲廣場之間究竟嗰個氣氛應該係點呢？咁我哋只能夠想像將來嘅建築物，我估應該係咁樣咁樣，咁而去設計出面嗰啲地方。咁所以當時我覺得嗰、那個唔同專業，即係跨專業嗰個合作呢，就可以體現到出嚟啦。 咁今天西九就基本上已經呈現咗出嚟啦。同你當年嘅諗法，你覺得有冇一啲唔同啊？ 我覺得而家西九都係陸續出嚟啫，其實未出曬嚟嘅。不過咧，就 明顯 已經見到就係佢嗰個中央公園，係吸引咗好多人流，同埋喺嗰度有唔同嘅嘢可以發生啊，即係有啲藝術嘅嘢啊，有一啲 event 啊，可以喺嗰度發生。咁其實好多時一啲大區嘅發展都係你先係帶咗啲人入去先。跟住慢慢反而啲商業元素咧可以陸陸續續去，因為如果你第一日就已經擺曬商業元素喺度咧，反而咁邊個去咧？點解啲人會去咧？嗱，嗰個地方又唔係特別方便嘅喎，其實係。咁我所以我覺得其實將來如果香港再有咁多新發展啦，而家其實我諗個諗法咧都係話，其實應該有啲跨專業合作喺個 master plan 早期個 master plan 點做？ 其實 Jeff 都好明白啦，即係而家我哋喺建築嘅設計上面，好多時候都要講綠化，即係sustainability 嗰種green 嘅 architecture。本身行業嘅條例啊嗰啲，亦都好多叫掣肘或者挑戰 啦。 咁、其實喺園林設計喺未來其實點樣走，會唔會有頭先我哋相同面對緊一啲好多唔同嘅一啲法規上面啊、技術上面有一啲新嘅。剛才的挑戰或要求在教育或者 practice 上面這兩方面可以怎樣去將來繼續去發展呢？ 其實我覺得法規多就所以要早點想、就是、你不要米已成炊就說那裡搞不定、就那裡種不到東西，條路太窄種不到東西，即開頭條路闊一點就可以了、所以、在跨專業合作的情況底下呢，其實我調回轉 覺得有好多位係可以係園景主導嘅。咁我哋譬如近年會提倡一啲叫做ecological urbanism 啦，即係個城市就係用生態嘅角度去諗好咗先，即係嗰啲 system 係 work 嘅，啲 landscape system、open space 好、green space 好、ecological system 係 work 嘅，而裏面嗰啲基建咧係藍綠基建，啲河咧就係擺好咗啦，咁然後咪擺樓咯，咁即係其實冇乜分先後嘅，大家一齊諗，大家一齊諗咧，然後早諗好啲嘢咧，就唔係話。邊個劃咗先霸咗啲地，然後跟住另外嗰啲嘢就唔 work 啦，即係總之開頭諗咗個框架咧，係大家都係 work 嘅，係最好嘅。然後等佢慢慢發展，一個分階段都重要嘅，即係分期。我哋譬如我哋近呢幾年講得多，就可能都係北都啊、新田啊，咁我哋都係好希望係話。嗰啲咁嘅生態系統、綠化系統係唔好破壞佢嘅情況底下咧，亦都可以放到啲發展內容喺裏邊，咁即係大家互、大家都贏嘅，即係 win-win-win 咁啫嚇。 我諗近呢30年啊，可能更長添。其實喺園景建築嗰個世界幾主導緊我哋嗰個發展咧，就係、是、一啲氣候同生態有關嘅議題嚇。咁所以如果我哋讀書 textbook 嗰啲咧，都係講其實園景師喺叫做我哋 restore 翻個人同大自然嗰個平衡咧，係有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咁所以大家都一定要將呢個視為我哋嘅 mission 啦，咁樣。咁而好多時嗱，我哋喺香港做咧，我覺得嗰、那個首先香港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因為我哋亞熱帶地方，其實我哋嗰個物種係好豐富嘅，亦都好有條件做得好豐富嘅。甚至乎我哋比新加坡仲要豐富，因為佢係熱帶，我哋係亞熱帶。咁但係我哋就係點樣去打破嗰個限制？嗰、那個限制係咩咧？就 exactly 就阿燕倫所講咧，就是、我哋因為分咗好多嘅唔同嘅唔同嘅地方，由唔同人去處理。咁我譬如話啊，河道咁先算啦，我想做靚個河道，咁啊渠務處想做靚佢啊，但係行出少少已經唔係我噶啦，去咗第二個部門啦，我搞唔到。咁所以呢個就係冇協調性啦。咁所以如果我哋真係有啲大型規劃，將來譬如北都話咁樣，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契機，係可以即係各大部門要走埋一齊，做個大嘅 master plan。你千祈唔好話，呢忽係你嘅個河啊，你啊呢個部門，呢個公園啊，呢個部門啦，咁又係去翻嗰個問題。 同埋點解時間緊要咧？我諗呢個去到尾話。園景師有啲咩同其他建築專業可能有少少唔同咧，就係話我哋設計嗰個 palette 啊，即係我哋用嗰啲嘢咧，就係一啲有生命嘅嘢嚟嘅，即係我哋用植物，我哋設計啲生態或者設計一啲河道咁等等咧，即係裏邊啲嘢係會不停咁喐啦嚇，咁同埋會係生長，我哋種棵樹落去就係預佢30年之後會長大噶嘛嚇，就唔係話馬上起好出嗰棵樹就要完成啦，即係。嗰件事佢會慢慢生長，慢慢成熟，然後啲蝴蝶先至再吸引佢嚟啦。咁然後啲魚又慢慢即係建立翻嗰個社群啊。咁 而佢亦都有生命周期添，即係佢會死嘅，所以亦都要keep 住 adaptive 咁樣改變。 同埋依家綠化建築咧，我哋啱啱早前講可能以前就講 podium 啊，周邊嘅綠化，其實依家好多嘢係上到去嗰個樓層上面，嗰、那個建築物可能塔樓本身嗰、那個個外觀嘅發沙啦，中間可能有啲 sky garden 啦，各方面其實可能同我哋更加同嗰個高層建築啊，所有嘅嘢係互相再緊密多啲去聯繫嘅。我唔知呢方面喺嗰、那個園林建築嘅設計上面，會唔會都因應咁樣而係多咗學一啲新嘅技術嘅要求咧？呢樣嘢， 我估呢個都可能係一個未來方向，因為。香港我估咧點都走唔出一個叫高密度城市，即係我哋唔會突然間變翻低密度噶啦。咁而你睇其實鄰近地方，譬如新加坡、泰國，佢哋開始諗緊就係話，我就算上咗去樓層上邊，究竟係咪可以一啲地下嘅空間嘅感覺或者嘅活動可以帶到上去？譬如話我哋見到有啲例子喺新加坡做咧。佢嗰個balcony， 我唔係淨係 balcony 行出去，我可唔可以直情有個 balcony 嘅花園，而從而將你譬如話我平時住 townhouse， 我先可以行出門口有個花園，可唔可以我住3樓都做到呢樣嘢咧？ 咁呢個就係佢哋諗緊個方向。我估呢個都可能係將來我哋係一個發展模式。 同埋我覺得有一樣嘢好特別，就係佢哋嗱都係好多高樓嘅，其實喺新加坡，但係咧佢可以喺嗰、那個中間嗰個花園嗰度啦，即係可能係 Refuge Four， 可能係 Sky Garden 啦，係幾棟大廈冷通埋。呢樣嘢其實喺新加坡做咗兩三轉㗎啦，已經都。但係好似喺香港就好多好多好多 limitation 啦，好多限制啦，將呢樣嘢限制唔到。因為事實上，你諗下住幾棟樓嘅人係可以喺空中可以有個大家可以行翻通去，有個交流，有個咁嘅 social space。有咁嘅可以望到風景嘅地方係幾好呢，係咪？ 不如講完係啦，你講緊願景睇未來，如果香港我哋可以點樣做法，再繼續我哋未來發展係點樣再做好啲？ 有咁講，其實呢個香港係先進嘅，我覺得、我哋帶啲外國人嚟香港咧，點樣穿過個平台地鐵站，穿過個平台落翻去，又有個中庭，中庭之後咧又落翻去地面啦，佢哋好快蕩失路嘅。而香港人係好習慣咧呢種咁樣嘅立體嘅公共空間或者立體綠化啦，然後每一個層都係有唔同嘅植物、唔同嘅生態啦。其實我哋有呢個條件嘅，即係當然可以做好啲、做高啲、再立體啲，然後跟住唔同地方有唔同嘅社區空間，咁呢個係可以做噶啦，可以發展。 我都覺得係，即係香港過去嗰啲新市鎮發展咧，其實好多成功案例啦。咁未來我哋繼續發展嘅時候，點樣可以繼續即係喺世界上有一個領導地位咧？好值得我哋大家一齊思考啊！ 嗯哼，我哋今晚嘅完美主義討論非常豐富啊！我哋下个星期翻嚟继续学人沙龙。Thank you.